飞行物侵犯加国领空。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对话之后，下令击落不明飞行物，加拿大军队将会回收并分析残骸。美国国防部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当地星期五晚在阿拉斯加上空发现那个飞行物，飞行物随即进入加拿大领空，美加战机一直监视。经协调之后，美军 F-22 战机使用响尾蛇导弹将不明飞行物击落。国防部又说，在总统拜登和杜鲁多通话之后，拜登授权美军和加拿大合作击落飞行物。白宫说，拜登和杜鲁多同意继续密切协调，保卫两国领空。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能见度降至500米以下，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两位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村，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村，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的时候敬请留意，龙尾现在排到去荔枝角熟食市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咁揸车朋友要留意啦，香园道谂住去香园道口岸嘅朋友更加要留意，就系而家咧香园围口岸嘅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咗噶啦，市民请改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园围口岸。渣打封路方面啦，介乎梳士巴利道和亚街老街之间一段的弥敦道、亚街老街、西九龙公路和西隧去港岛方向的管道现在是封闭，而西隧去九龙方向的管道就维持开放。最后提提大家，路面湿滑，请你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8号起，中学的跨境学生是回到香港上堂。北区中学校长会主席方奕亮， 一般学校来讲都已经严阵以待的了，预备地学生会回来学校，那也都有部分学校都可能会分开，可能高中回来先，那初中可能有其他两日先回，那但是都基本上都会陆续回来学校的了。应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杜国威。我自小在香港电台长大的，香港电台现在是95周年，我在这里恭祝他生日快乐，而且大家听多些戏曲天地，因为我也很喜欢听的。 Happy birthday 港台。 公共广播95 年， 联系香港。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嘅意思系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十三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整定嘅，你信唔信啊？ 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哑，嫁作得准吗？无谓精分转嫁。 在这首歌的世界里面，人生的剧本前世今生早已经写好了。我们遇上的另一半甚至乎家人都好像盲婚哑嫁一样，顺着剧本认识相处，唯一可以控制就是自己的心态。作曲陈奕迅、林家谦，填词木木神，编曲李荣浩，音制陈奕迅、李荣浩。 冬雨下 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陈奕迅《盲婚哑嫁》。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星期日廣東廣西老店開始兩個鐘頭的清談節目，在現場的有文傑華教授，有邱日和小弟馬鼎盛。今天的題目呢都挺空泛的，風泛風泛各人喜歡怎麼說怎麼說。小弟呢就曾經做過一個電視台的節目叫《風泛大國民》，咁我係接手啊曹景行做嘅，咁啊接手以後咧，我就話《風帆大國民》一定係啲好巴閉嘅國家領袖，或者係啲文壇嘅呢個先鋒諸如此類，一個普普通通嘅人咧都可以係《風帆大國民》嘅。所謂風範無非就是指一個人他的道德，他的專業上面的堅持， 他有一個即愛國愛民的心，他不一定是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但是風範文傑華可能有另外一個角度的看法。 其實我帶住兩個問題嚟嘅，今日講呢一個話題啦。咁咧，因為個風字咧都好可巧嘅嚇。咁我記得咧，如果文心雕龍咧，佢直情有幾章去講風呢個問題啊。咁所以咧就風好容易咧，特別喺儒家嘅討論裏邊咧，就將佢同呢個品格嚇，即係話道德感咧拉上關係。但係又唔夠嘅喎，佢又唔係最充最，佢係必要條件，但係佢未必係最充分嘅條件。咁咧，一間我哋可以討論到咧，特別係頭先馬鼎盛講到文人嘅風範啊，作品嘅風範啊，即係我一路都有個疑問，一間聽下邱日點講嘅啫，話同道德係咪有必然嘅關係咧？一個人嘅作品，但未講到呢樣之前咧，我哋講一個人嘅風範咧，就係我哋見認啱啱認識一個人咧，佢行出嚟咧就覺得，咦，佢個氣場，由呢個感覺開始，然之後再講到，咦，睇耐啲先。他有沒有一家之言，或者他有一些特別的所謂性情的看法，有沒有魅力，我們先說風化，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呢最初聽的時候呢，我是聽歪了，我就以為是風化， 即是画龙风画浪风帆是要今天吃。今天心想喂咁得意讲李丽珊啊好啊。咁后来之后呢刚才马公讲嗰样嘢就真係虚空嘅好虚。我想風化我即刻想了就是第一个问题一定是跟道德有关的。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任何一个评价去到最高都是跟道德有关。第二就是一定 是跟魅力有关的。即是这种魅力就是它能够散发出来然后能够做到是跟它整个品格行为是一致性的。第三就是跟某个时代的气质有关。头先你提到文心雕龙啊，魏晋时期嘅另一种系另一种雅士嘅风范，同埋后来，譬如简单嚟讲，譬如共和国年代咁，可能系一种系节俭啊，即系呢种嘅风范，即系好多。所以咧，其实就某程度咧，最仲有第三样嘢，风范呢个概念咧，喺我呢一行咧，我教育嘅文教授都系教育，基本上系逐渐远去 嘅。 我哋好似好强调专业。好似好强调呢就係即係能够呢係即係我哋经常话教育呢係生命影响生命。咁但係好多时呢就泛泛而论嘅就变成呢係种关怀而唔係一种呢係道德嘅嗰种呢係即係感召。 同埋嗰种影响力。 係 呀。其实有时知识都有影响力。 係呀 係呀。即係譬如我係女性呢即係我真係我好开心可以读到哲学。因为读哲学或者教哲学嘅女士係唔多。但我又好感觉到，譬如喺啲文学院呢啲地方咧，女生咧比男生多咧。即系如果你对嗰个智性嘅追求，人哋感觉到你有一个严肃性、认真，同埋喺里边得到启迪咧，就唔分性别噶嘛。 冇错， 唔应该分性别。 冇错。 咁啊，但系某一啲 discipline 咧，我哋话有啲学科咧，又总系觉得嗱男嘅比较强啲咁样。咁我又会睇到。即係呢個唔知同風範有冇關係，但係阿優日你講得好好咧，就係佢好多條件去配合，同埋唔同時代，譬如民國時代，我哋講個風範有一種典型嘅，咁呢個係有啲相對性。 冇錯，冇錯。 風範個範字咧，我想俾少少時間嚟解一解，即係個人見解嚇。個範咧，細路仔喺海邊玩沙，咁啊中意揾個掹仔咁樣整啲沙，然後吸。吸出一个或者是包或者个吸呢是一个公仔咁呢、个吸呢就是饭咁从呢个远古时代有咗呢个冶炼青铜又好点样都好咁佢有个饭特别是铜钱啦咁佢一定是有一个饭你将嗰啲铜水倒落去佢冷却咗以后吸返出嚟就是一个铜钱。咁呢個飯呢簡單嚟講就無飯啦。即係一個人如果係佢係一個道德文章都好值得敬仰嘅人。咁佢就成為一個飯。呢個飯呢有可能係政府去推廣嘅。又有可能係民間大家相傳。呢個人真係咁犀利。我哋教育子弟。以佢為榜樣，呢種風範。咁有個古仔，兩位都好熟噶啦，就係商鞅變法。咁立木為勢。咁商鞅開始人哋唔識佢啊，佢又唔係秦國人，佢係魏國人。咁揾佢嚟變法，咁要樹立一個信心。咁佢咪整碌木。洞在北門張貼告示而且找一些官吏在這裡說因為當時很多人不懂字嘛這條木誰如果將它呢搬到南門賞十金即是那時候十金是一個什麼單位呢當然就是一個不少的財富單位即是十個單位的黃金這樣那些人都牛了看一條木好普通啫，幾十斤，又唔係好長，咁一般一個成年男子好輕鬆可以攞起，咁但係上十金有冇古惑啊？即係有使唔使咁啊？咁啊，咁啲官員睇見咁多人都即係出口嘅多，冇人出手，上五十金，咁得啦啩？咁個個仲驚，即係頭先驚就驚，即係重上。 点有乜解咧？冇解救噶嘛。咁啊，当时就有一个即系普通话话斋咧，叫愣头青。 嗯， 即系高高大大，但系冇乜脑嘅，即系比较直肠直肚嘅，有50斤，咪试下咯，几大都咁啊！啊，攞起就走，成班人跟住，乜好快速就做完呢个工作啦！我即刻上50斤，而且咧表扬佢，话呢个系好国民嚟嘅吓，听政府话，听官府话，啊，咁呢个动作其实系搵50斤。买咗个咩咧？买咗一个信字，即系政府系有信用嘅，啊，咁传开去咧，就唔啲人就唔会注意呢碌木，又唔会注意呢个托木嘅人，而系只系注意呢个古仔，就系话呢个政府系言而有信，立木为信，咁呢种就系个风，就将呢个概念咧。全章出去，呢种方法，咁我谂即系历代政府2-3千年以嚟，都学识咗呢个宣传手法，向雷锋同志学习，咁呢个当然系毛泽东时代一个好典型嘅风范啦，或者话工业学大兴，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咁呢个又一种风范树立出嚟，啊，点解要？个个都学兵啦，学解放军啦。文杰话我哋倾过嘅，所以呢尾就唔倾啦。就话农业学大寨，点解要学大寨咧？咁啊，而家俾少少时间同大家即系回忆一下，而家已经冇咗呢件事啦。当时大寨咧系山西，即系太行山区里边一个好细嘅村。细到点咧？得400人嘅啫。如果是平原的村咧，點都上千人。好像我哋珠三角嗰啲村咧，閒閒地2-3千人，5千人的村都有。啊，咁但係佢得400人，可能400人都未夠。點解咧？因為那度窮山惡水，出唔到糧食，養唔起人。所以歷代嚟講咧，到大寨呢個村搞土改嗰陣時咧，冇地主，你要打地主分田地，冇地主。富农都冇，即系个嗰度穷到，即系啲有钱佬都费事喺嗰度买田，左下收唔到租，就咁穷嘅地方，咁啊由村嘅头，有支部书记又好，村长又好啦，陈永贵啊呢个人咧就带住啲村民去开山劈石，即系改良啲土。同埋搞掂啲水，大家知道農業水最緊要噶啦，咁就好辛苦。但係嗰度老天就唔俾面，一下山洪爆發，一下就旱，總之年年都唔掂。最後用咗10年功夫，沖爛咗又重新再做過，總之即係不計成本咁樣，終於將大寨呢700多畝田。改造成為良田，那個糧產量咧從100多斤一畝，呢個係好奀嘅100多斤一畝，提高到所謂700斤一畝，咁咧呢件事就俾毛澤東知道以後咧，就將佢樹立成一個全國嘅一個典範。學大寨學乜嘢咧？一樣就係要戰天鬥地，因為當時整個中國咧。佢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南糧北調，南方嘅糧食要運到北方，因為北方啲糧食係唔夠食嘅，鄉下都唔夠食，唔好話城市啦。咁呢個係好沉重嘅一個負擔。咁毛澤東就提出嚟要改變呢個南糧北調嘅呢個問題。其實2000年都係噶啦，如果唔係使乜收大運河啫？大運河就係運糧啊嘛，就係將江南啲糧運到去北京，養嗰班京官同埋啲京兵等等啊嘛。喺冇海運之前，大運河係唯一嘅。因為你攞人拉揾車咧係唔掂嘅。你100斤糧運到北京，可能剩翻10斤都唔到。攞船。所以呢個南糧北運嘅問題咧。 毛泽东就将大寨作为一个风范， 嗯 啊、大家都学佢、嗯。只要你有决心，好似嗰啲咁差嘅自然环境，嗰啲穷山恶水都可以搞到粮食自给，仲可以卖。 嗯， 咁呢个系好大件事，所以即系呢个风范咧，当时即系陈永贵就有一个小小嘅村长。提拔到公社书记，提拔到院委书记，提拔到地区党委书记，即系地区即系以前嘅州府啦。 嗯嗯。 啊，再提拔成省委嘅一把手，仲要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即系将佢立成一个标杆。 嗯。 即系全国嘅农民同埋农业都要学佢。啲咁樣嘅作為，咁呢個風範咧，當時即係我哋青少年時代咧、就真係好深刻嘅印象，即係國家點樣用一個人嚟樹立一種精神或者一種政策。 所以頭先咧馬鼎盛所舉嘅例子咧，佢提即係其實俾咗我哋一個概念，風範一定係同時間同空間嘅關係，即係一個時代，我哋寫為一代嘅風範啊，同埋你講大寨嗰個典禮啦嚇。咁即係話咧嗱，譬如諗翻去風嗰陣時，以前《詩經》我哋話啊，採風係咩意思啊？ 風雅頌， 係啦，風雅頌。咁啊，同風俗當然有關啦，即係民間嘅一個真實的情況啦。咁、都係要喺翻嗰個所謂社區裏邊咧，嗰、那個空間裏邊嚟到去建立一種所謂街模，即係一種模範啊，而係有影響力嘅，係嘛？ 我自己睇咧就我一直諗一個問題，佢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純係民族性定係世界性嘅嘢。嗱、譬如頭先馬老師講過，但係你譬如好簡單睇咧，你睇譬如共和國勳章、七一勳章，每次選嘅人其實都係一種風範嚟嘅，即、就、係、是、國家喺呢一刻價值認同。咁、有時我最近咧，拉登啊，唔係，拜登係咪拉登？拜登咧唔係有個拜登咧就有個咧係即係國情之民嘅。每一次美國總統嘅國情之民，佢都會請一幾個嗰、那個時代，即係譬如烏克蘭嘅問題等等，然後咧就拍掌，全場就向佢鼓掌。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即係喺美國嘅價值觀嚟講，佢哋認為呢個係嗰一年代嘅風範。即係我所以我就一直諗呢個究竟係純中國，即、就、係、是、一種好中意記歷史嘅民族嘅一種特徵咧，定係人類就係需要一種模型去跟住佢。 即係頭先你講到魅力咧、我哋話 charisma 呢樣嘢咧，其實喺歐美地方，喺或者近第四兩次世界大戰嘅嗰啲歷史，我哋即刻出現好多人物嘅， 冇錯， 風雲人物啊，我哋話。咁咧嗰啲都係有佢嘅風範。 冇錯，冇錯。 即係道德係一件事先啦嚇。咁、譬如你話希特拉咁，佢係咪喺某啲？擁護佢人心目中係咪一個風範咧、我都係定係真。 佢絕對係啊！如果唔係，佢都唔會民選做到總理。因為當時佢提出嚟嘅我的奮鬥，提出嚟佢嗰個政治綱領，無他就係、是、要洗脱呢個日耳曼嘅恥辱，就係、是、要重新崛起。咁呢個係民心所向嘅。至於佢攞咩方法崛起咧，嗰啲係另外一件事啦。所以當時咧。我相信多數的德國人都會信的、都會信這個希特拉的精神他的道路、都願意跟他走、甚至願意為他死、即是他的魅力呢是事實拿出來的、為什麼他是一個下士下士呢即是細到不能夠再細的兵頭將尾、這麼多啲家族性嘅軍官、啲將軍、啲普魯士軍團，都會聽佢指揮。點解咧？佢打咗勝仗喎、最緊要仲要兵不血刃喎、嗰啲所以當其時，如果話咩《時代》雜誌攞佢做封面人物咧，一啲都唔奇。嗰陣時佢值得。啲人又信佢，即係以後先算。 其实在纪录片里面的、那個、希特拉呢哇他的发言他根本不用咪咁就以万计的排列整齐的、士兵在下边哇他那种有极近疯狂的所谓呼召的、即是将个时代摆在自己的身上告诉你很重要的那样东西、 記憶猶新啊！ 係啊，而且我哋 嗰陣時， 而且未講原來，如果真係嗱，我哋唔去道德去評論。 係、 如果睇希特拉咧，第一佢係廉潔嘅， 嗯， 喺德國嘅層次佢廉潔嘅，佢食齋嘅，大部分就食齋嘅，佢愛護小動物嘅，愛護狗嘅，即係如果今日嚟講咧，係一個咧哇道德啟蒙嚟嘅。但係有時我會諗一個問題啊，即係我諗個問題，當然佢係壞事做盡啦。咁但係有更可能性係咩咧？就係、是最後佢嘅成。同埋個失敗，導致佢嘅評價係整體唔同嘅，所以呢個亦都係一種即係好複雜的地方，就係、是、風範。頭先阿文傑話講嘅就係個時間性問題。 而家時間差唔多啦，都唔能夠再展開啦。但係我想補充一句，即係希特拉咧，佢雖然係喺即係勝利嗰陣時、成功嗰陣時咧，嗰啲邪惡嗰一面咧都表現出嚟、 嗯， 而且邪惡嗰一面咧，甚至係佢嘅主流。他以犧牲任何人的生命財產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嗯、 那些不擇手段呢 絕對 是古今中外所有暴君的通病的、嗯、好了聽一下 好啊那些是不是叫風範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今朝举行，全马赛事方面，肯尼亚男跑手以2:10:47取得第一名，两个埃塞俄比亚男跑手包办第二、三名。肯尼亚跑手话自己第一次嚟香港作赛，好高兴赢得冠军，形容感觉良好。本港比赛路线较其他地方独特，而且今日湿度高，相信对每个跑手的难度都一样。自己已经尽力完成赛事。本港跑手纪嘉文以2:24:45成为最快的本地男子跑手。他说自己将年满40岁，能够在这项盛事成为香港人冠军是无憾。其他年轻跑手可能备战其他国家的马拉松而流力，自己只是希望尽力发挥到最好，以及为中风入院的爸爸加油，希望表达只要不放弃，人生就充满希望的信息。香港马拉松朝早举行，医院管理局说截至上午九点有八个跑手送院，涉及六男两女，其中六人情况稳定，其余两个人已经出院。香园围口岸停车场泊位供不应求，当局呼吁前往内地的人士不要使用。政府产业处说，未经预约使用停车场的车辆数目众多，加上有大量车辆没有按预约时限离开，以致车位供不应求。运输处总运输主任许家耀说，原先已经预约使用泊位的揸车人士可以在稍后获安排退款。他说市民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乘搭接驳香园围口岸的巴士路线，包括城巴 B7、B8、九巴 B9 和专线小巴 59S， 营运商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土耳其 7.8 级强烈地震造成超过28000人死亡，当中土耳其有超过24000人死亡，邻国叙利亚有超过3500人丧生。地震发生已经超过130个钟，持续有被困人士获救，包括土耳其一个一家五口的家庭。去到当地的特区救援队在灾区成功救出三个生还者。在土耳其安塔基 亞。有市民話當地混亂一片，隨處都係瓦礫同埋屍體、裹屍袋擺喺路邊未及處理，空氣之中瀰漫住屍體嘅氣味。當局開始向倒冧樓宇嘅建築承包商追究責任，向幾十人發出拘留令，十二個人被捕。世衛話地震災民接近2600萬，1500萬人位於土耳其，近1100萬人喺敘利亞，當地部分醫院嚴重受損。到訪敘利亞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話：好多災民無處容身，當地缺乏安置設施，急需供應食物、食水、暖氣同埋藥物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一偏东风，渐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柴湾角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消散紧啦，排到去接近柴湾角。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的排到去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洛修院学院这一段是一段车多的。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玛利洛修院学校啦，咁就是一段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呢，近住启业村啊，观塘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呢一段都是车多。至于马拉松的特别交通安排，现时本港多处都是仍然实施封路措施安排的，直至到下午四点半左右，封闭道路包括有弥敦道、雅街老街附近一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丁九桥和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西隧去港岛方向、东区走廊、干诺道中部分、轩尼斯道亦都是会封闭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屯门黄珠路戒恩坪方向蝴蝶村。咁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今日咧湿度都好高啊，小心路面湿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千人眼里出世诗。 我是刘伟恒，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 Oh， 我的爱，我的达令。 Oh my love, my darling。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清人七快乐。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中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杏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他自知贪腐的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他会怎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可能是全港最紧贴本地体坛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情人节体育产业链环节，搵嚟罗影潮、黄启乐呢对长跑情侣，听下佢哋点样一齐携手跑入亚运会。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就嚟情人节啦， 所以不如我哋讲啲浪漫啲嘅题目啦。 花林石上面，譬如你送一支咧，朵花系大啲嘅；你送一打或者系99支，其实咧你送得越多咧，那个玫瑰花咧系越细。 黄玫瑰代表分手，但其实咧佢又唔系完全代表分手嘅，分手就比较负面啲，正面啲就系咩咧？正面啲就系友谊。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石上面。 广东广西，今日讲风帆。咁啊，电话热线18723111，留言可以喺面书 Facebook 广东广西之友，同我哋一齐分享你对风帆嘅睇法。咁风帆，头先咧讲开呢个大寨咧，就讲咗上半橛啫。 嗯， 下半橛点解而家唔学大寨咧？咁好简单，即系你风帆咧，本来系想将大寨推广到全国。但是你必须是一个真理，是一个道路，这样大家才可以放诸四海皆准。但是很可惜，他不是放诸四海，隔离条村都学不到。 嗯， 因为隔离条村那个话，切，陈永贵梗系得啦，全国帮他，他没有水呢，直升机帮他运水，我哋点学到啊？他意思就是话你啲嘢作出嚟嘅啫，咁嗰啲系佢哋隔離村之間嗰啲意見啦，不過全國推廣唔到咧，呢樣嘢咧，亦都係因為佢本身唔應該作為呢個一個範，即係大家學佢。點解咧？因為開放改革以後咧，毛澤東嗰條國策咧係改變咗啦。嗰陣時有一句説話叫做以糧為綱，阿邱志生咧。即係成日話你年紀唔細，可能你都對60、70年代嗰個以糧為綱唔會有咁深嘅體會。嗰陣時係所有中國嘅農業，佢唔係以糧為綱啊，係糧就係一切。甚至你啲田咧，除咗糧嘅，乜都唔准種嘅，種其他咧經濟作物咧，咁啊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嗰啲係犯路線錯誤。即是货即入官人即政法那种。咁开放改革以后呢，不是以粮为纲了，是因地制宜，靠山食山。你既然是穷山恶水，叫做七山二水一分地，咁你点解唔食山呢？你点解唔种一啲可以卖钱嘅嘢呢？你粮食9分钱斤8分钱斤，你就某產千斤你都餓噶，因為你冇副業。而家唔同啦，而家大寨搞副業唔知搞得幾好，佢已經係搞副業可以人均 GDP 去到5000蚊，呢、這個好巴閉噶。你而家喺城市攞5000蚊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陳永貴嗰條路咧就。事實上行唔通啦，佢而家全國都唔使以糧為綱啦，唔夠食咪買咯。而家中國每年進口好多糧食噶，你珠三角已經本來係桑基魚塘借，糧食係好好嘅，而家根本就全部買泰國米食啊，買外國米食啊，即係佢可以個 國策改變了，不是以糧為綱了。所以即是文杰話一開始已經定了啦，時間、地點、場合不同，他就應該有不同的呢個應對方法。國民政策亦都一樣，咁風範亦都係一樣。而家嘅風範咧，唔係戰天鬥地去改造嗰個大自然嚟為你種米啦，而係你嘅因地制宜，佢同大自然攞佢好容易攞到嘅嘢，咁咪更加聰明咯。所以個風範真係有個時代感。 冇錯，優日其實風咧係一個群體嘅基礎嚟嘅。咁佢要認定你或者肯定你先至得咁樣啦。嗱。好多時咧講風範就講男人嘅，係嘛？即係英雄好漢啊等等。咁但係咧，依個好易接嘅啫，放心。即係譬如有啲高貴人家嘅風範，因為佢有物質嘅條件襯托。咁如果你係講平民百姓，就講佢嘅品格同埋影響力、英雄將相嗰啲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喺特別係頭先你講到民國或者係喺上兩個世紀嘅時間咧，女人真係有一啲咧。是叫做譬如以他的大方和他的压倒墙的那样东西讲风范的有的、譬如宋家三姊妹、我相信大家都未必会反对、他当然有很多条件弄他出来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和你想想宋美龄出国的时候他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都是留下给人很深刻的印象代表的国家、这些例子不多的、在中国、但风范绝对都可以应用在女性 没错的其实、第一个就是性别的即是女性、我尤其即係，譬如就算用翻啊頭先啊馬老師個例子，就係內地其實都不斷去樹立唔同嘅女工程師嘅風範，我哋見到好多，譬如高鐵嘅工程師，原來佢係女士做嘅，諸如此類。所以咧，我始終都係要諗一個問題，就係風範嘅作用咧，就更多啊，係一種精神力量嚟嘅。咩意思咧？就譬如我每次我都諗起一句説話咧，就係、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諗到一啲，譬如話西伯啊。譬如話孔子啊，譬如話左丘失明啊，譬如話呢、這個屈原放逐啊，所有呢啲曾經嘅佢認為嘅名人嘅悲慘故事，譬如孫子係笨腳啊，嚟將佢號召佢自己，令到自己咧點咧？之後佢俾人攻咗嘛，俾人係即係淹咗嘛，然後係令到自己一種精神力量。即係嗰個風範最重要係咩咧？就係你未必做到，但係有個契謀喺前面。你去追尋佢，哇！將來就算做唔到，你都係呢樣嘢。所以咧，我反而諗一個問題，我一直諗緊，我哋近呢十年，甚至近呢二十年咧，香港好似唔再強調一種咧，係類似一種風範嘅規模。我唔知啊，講 風範，頭先文傑話咧就好謙虛啦。年年咧地區又有，國家又有，全世界都有選美。选美呢种咧，佢又好识得即系同大家晒佢嘅呢个卖点， 美貌智慧系嘛？ 系啊，两样都系啲人好难达到嘅。美貌即系你如果执就冇意思啦，系嘛？执到冚唪唥都系嗰个医生，唔系执就从古到今都有吓、如果唔系使乜描眉啊，系嘛？咁啊早有啦，咁。但係如果執咧就我唔知而家嗰啲選美係咪有個標準唔准執啊？執嗰啲 係唔係有嘅？佢要訓練你嘅所謂化妝啊等等嗰啲基本嘢有嘅。 唔係化妝啊， 你係改容就難 啲嘅。即係 但 係 我又 覺得而家 啲樣貌越嚟越趨一咧，你好難好難唔相信。 唔係呢樣唔啱喎，我覺得即係靚咧，燕瘦還肥，各盡其美。咁西方人嗰啲立體式嘅美，同埋即係東方人，甚至有啲人種學話蒙古人，佢嗰種燒餅面，佢嗰種即係小眼睛、扁鼻梁、厚嘴唇，諸如此類。咁呢啲就唔可以美咩？ 係 好怪嘅喎呢樣嘢，即係其實即係有啲民族、有啲種族話越黑就越靚。黑到靚嘅，要黑到紫色嘅，黑到即係咁先係叫靚。 我覺得都係去翻阿文傑話最初標準度係時代性嘅問題。我最近呢幾年咧，因為有段時間喺大學入邊教書，我見到啲來自內地嘅學生， 我成日覺得佢化妝點解全部一模一樣嘅？諗緊點解？因為後來先發現係韓式嘅化妝，韓國嘅化妝， 啊、 打曬白底，然後係重新畫過。 個下巴越嚟越尖。 冇錯冇錯，咁呢啲嘢就整啦。即係話咧，就去翻啊頭先阿明叫我問題啦，就係、是、女性咧，隨住佢喺社會嘅參與啦，同埋即係喺近一百年嚟。即係喺智力啊，喺能力上咧，其實佢係注入咗另一啲風範， 同埋見識啊。 係啊，一種柔性嘅、 嗯， 一種咧係雅嘅，甚至係一種咧，你覺得咧係啊，即係你望到佢，頭先你又宋家三姊妹啦，譬如林徽因啦，嚇、嗯、好多呢種、嗯，你會覺得哇，佢有另一種風采。 嗯、 甚至喺好多情況下咧，佢係比男人更勇敢。 嗯， 嚇、啊，蕭紅咁樣，我更勇敢，更有一種咧，你覺得咧係即係一個女子。擔起成個天下的感覺， 是冇錯。嗱，呢個就係啦，即係我就唔知道用中文點譯。如果你要譯做野心咧，又唔啱嘅，即係叫 ambition 啦、 嗯嗯嗯， 即係佢大志啊。 嗱、嗯， 譬如林徽因咧，有啲相咧令到我好感動嘅、嗯，即係因為佢要做呢個考據研究啦，即係研究譬如有冇唐朝嘅建築啊等等啦、 嗯， 即係真係爬到好高嘅地方去做記錄嗰種認真。嗯嗯 嗯、你仲要知道佢係身體好弱有病嘅喎。 係啊。 誒難得啊嘛， 係啊， 頭先因為講嗰句咧，我覺得真係好有啟發，就話男人係承擔嗰個世界嘅， 嗯， 但係呢個男人係女人承擔佢嘅。你話個女人嘅風範喺邊度咧？你睇佢個男人，佢、個男人成功當中咧，有嗰個女人嘅好多嘅。支持喺度，啊，所以呢樣嘢咧就風範。有啲人話：，誒，男人好難扮靚嘅、哦 嗯， 最多都係西裝打條呔嘅啫。咁，但係咧，女人容易扮啊，即係唔講整容嗰啲珠光寶氣啊、時裝啊等等啊，即係呢個男人帶住個女人，個女人就係佢嘅靚啦。咁、 嗯、 反過嚟咧，即係個女人帶住個男人，個男人嘅成功。就是个女人的骄傲了。 嗯。 就是这样嘛。这样东西即是男女性别呢在今天那个性别差别就越来越消失了。大家中性化。 嗯。 啊、我讲的那些第四代啊 ,00 后甚至。即是在他们身上面男女的性征啊就是越来越低了。 嗯。 即是趋一啊。 是啊这样东西即是我们从小都知道啊男人着裤女人着裙。咁啊仲有咧，即使系女人着裤咧，佢扣楼咧都喺旁边扣嘅。咁而家冚唪唥唔系，咁啊都完全系男人咧就可以留好长嘅头发咯、 嗯， 啊，好似女人咁样去梳洗打扮。 其实都系 呢、這个咧就，我觉得就系头先我想讨论嘅问题，就系而家呢个年代追求每一个人嘅特质嘅真嘅时候，或者每一个人嘅性格嘅彰显嘅时候，咁、那个普遍性就少咗。即系譬如话有个 model 俾你追求就少咗。即係譬如我仲記得咧嚇，即係都算細啦。咁啊有本雜誌就強調咧係不扮高深，只求全真。咁、 嗯、 就即係話咧呢種比較高層次嘅道德感咧，係喺時代嚟講係一個反高潮嚟，即係我哋反緊呢個時代嘅嘢。即係以前嚟講咧，我哋電影睇電影，我中意睇電影都係好多大人物嘅故事。而家你相對嚟講係更加彰顯個性入邊啲特質嘅。 系啊系， 彰显个性特质就好难有风范，我觉得系。 哦， 嗱，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举个例子，讲笑啫吓，讲笑。前一排我去有个几间大学嘅校长，八大校长就坐晒到啦。咁啊，即系呢啲文坛祭酒嚟嘅咩？系嘛，即系最高嘅。我望住佢哋，我感觉就似一单好高级嘅行政人员，系嘛？但系如果以前嚟讲，某个大学嘅校长。我哋好強調嗰種道德人生嘅風 范，冇錯，真係風范。譬如即刻諗起嘅都係蔡元培啦。 誒、嗯，冇錯，即係錢穆咧，或者可以講埋落去 嚇。 但係你而家就會發現咧、就是，就係哦，我唔係話佢成就唔高喎、 嗯， 而係話佢哋想突顯喺人哋面前嗰種咧，就唔係你覺得哇，我想追隨佢啊、 嗯嗯， 一生一世嗰種感覺啦、嗯 嗯。你真係講得好好啊，優日，因為咧現時咧就算大學校長咧，佢都需要咧定立，尤其是香港你咁多間大學都係政府嘅、 嗯， 即係撥款啦，佢、 嗯嗯嗯、 要符合好多嘅標準同埋排名嚇，同埋數字。業績收生， 嗯、 即係變咗咧，佢討論嘅話題咧，好、 嗯、 多時係要依啲交足貨。咁、 嗯、 我哋好少聽到一個大學校長咧， 佢嗰個所謂視野啊， 嗯， 即係嗰個視野唔係淨係話我要搞科技嗰啲，即係跟隨政府個講法，而係話佢對學生， 嗯， 即係我覺得最可惜嘅就係， 是，嗯， 即係教育好似咧成為排咗第二啊， 冇錯， 研究科研嘅成果就排第一， 冇錯。 咁咧評估教職員咧就係，是，七成可能咧就係擺咗你出版咗幾多嘢， 嗯， 你教學好唔好佔三成， 嗯， 喺你嗰個評語。 嗯， 即系啦，呢一种等地咧，就教育其实绝对系一个校长关注嘅嘢，同埋佢觉得应该下一代佢要培育嘅系一个点样嘅人。 校长咧应该分两种嘅，一种校长咧就是，我哋传统嘅校长，比如讲孔子， 嗯， 即系佢本身咧系一个教育家， 冇错冇错， 系一个教育家。当然佢亦都系一个教育系统嘅管理人， 嗯， 啊，但系佢并唔好似呢一日。剛才所講的那種冠冕堂皇坐在那裡， 嗯， 你對他不是肅然起敬， 嗯， 而是覺得哇危危乎， 啊， 那這是兩種，即是邱日所說的那種呢其實不是教育家， 嗯， 而是學官， 嗯， 是學官， 嗯， 你想著他的這個任務呢是行政管理， 嗯， 啊，他未必可以同邱日理咁去講嘅同學， 嗯， 更加未必可以同文傑華咁樣去帶研究生， 嗯， 啊，佢係兩件事嚟嘅， 嗯， 即係呢啲係現代嘅所謂西方嗰種大學嘅校長，佢係係另外一種風格嘅校長， 嗯， 啊，可能佢喺呢個作為英才上面咧都作出好大貢獻， 嗯嗯嗯， 因為即係兵馬未動，嗯，糧草先行啊嘛，冇錢你搞咩大學啫， 嗯嗯， 啊，咁佢就要去搲錢，去社交， 嗯， 去同官打交道， 嗯， 去同啲富商打交道，咁， 嗯， 你如果想喺呢個道德文章上面，喺呢個真正學問上面揾， 嗯， 教授咯， 嗯， 你唔好揾佢哋咯，嗯。 不過咧，我又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是，所以頭先我認為呢個係咪一個時代性嘅問題，就係，是，以前嘅大學嘅教授即係，就是，我讀書嘅年代，佢哋比較容易去彰顯自我嘅，譬如舉一個例，我而家簡直係冇可能嘅事。我以前有個教授咧，佢有個應該係佢女朋友嚟嘅，因為年紀比較大，有個女朋友。入房之前咧，係告別接吻，跟住入去。然後咧，佢入去嘅時候咧，佢入邊係揸住啲紅，揸住杯紅酒，一路講一路傾呢種嘅。呢種如果而家放喺大學係冇辦法生存嘅，係， 嗯， 咪完全？即係話某種風範咧，佢係需要後邊有啲故事， 嗯， 有啲奇味啦，奇怪嘅魅力。有啲咧，佢學問以外咧，你覺得哇，呢，這個人好特別 嚇 呢個。所以咧，其實就我覺得整體上咧，就係，是，無論大學校長又好，教授好，甚至中小學校長都好啦，甚至好多行業都好，佢哋係逐漸去風範呢個階段，就係，是，我哋唔再強調嘅，強調自己係平常人，強調自己係會有喜怒哀樂嘅，強調自己誒，哎，我唔係道德嘅，我唔道德嘅。呢，這個時代好似中意呢樣嘢喎。 哇！如果話自己咧，即係標榜自己唔道德咧，佢係想用嚟作為親民嘅方式咧，有時 work， 有時唔 work 啦。 冇錯，冇錯，冇錯。 咁，但係咧，就算平凡人，你睇嚟表面好平凡咧，你如果個人本身係有好好嘅特質咧，無論係品格上邊， 嗯， 或者你個視野咧， 嗯， 就算你矮矮細細好平凡，即係我哋講啲表面嘅嘢咧，佢可以好立體走咗出嚟嘅， 嗯。 你可能同佢傾一次講嘢，你就發覺，咦，佢完全唔係咁擺平嘅，佢有風範嘅，有重量嘅。咁， 嗯嗯， 我覺得呢，這個 重量好用得好， 係好重要嘅，嗯。即係譬如你講嘅嘢係重要嘅， 嗯， 譬如話你注意嘅問題係好關鍵性嘅， 嗯， 你嘅期望或者你個所謂 projection 咧，你個視遠景啊， 嗯， 你遠景咧係真係有革新性嘅。 嗯， 咁即係呢一啲無論係你個腦袋啦，仲有你真係做到出嚟，嚇， 嗯 啊，即係你帶領到一個所謂領袖嘅風範咧，呢，這個就我哋期待， 即 所謂領導人嘅有嘅嘢。 呢樣嘢係好客觀嘅， 嗯嗯， 係人哋覺得你係有風範， 嗯嗯， 而唔係咧你想去爭取， 嗯嗯， 人哋樹立你一個咁樣嘅人設， 嗯嗯， 啊，所謂道學家。其实道学家已经是一种这个贬义的了， 现在是贬义，现在是贬义， 啊，但是当时真的很多人他人前人后就要端起来的嘛， 嗯嗯嗯嗯 啊，使到你觉得即是諗言不可侵犯，啊， 你如果作為 教師，你是親民的，你是一種教育方法。但如果你不是，你是 很難接觸的。我現在教你呢，就是在學業上面，在道德上面教你，那種師道尊嚴呢，一定要放在那裡，即是不可近涉的。這種呢 亦都未必就是道學家，即是他那種威嚴呢，其實是來自於他學問的自信，即是他一定要有個性的，人家講過的東西我不會講的，即是我這些呢全部都是原創的東西。文建華，你那個年代去讀書應該可以接觸到呢種大師， 哎呀，好開心啦、啊！絕對， 即係我哋呢啲啊， 我知道啲老師啊嚇、即係牟中三百課聽過啦。唐君係我有少少緣慳一面。咁就盧思光先生咧，我就跟得比較貼嘅。咁啊，另外就係我自己嘅導師劉淑仙老師啦。即係個粒粒都係星嘅，即係喺個學術上邊。他最重要是自學的態度和絕頂的聰明，即個個都不同的，其實可以說。 我最後可以 下一節可能我想討論一個問題。 好啊。 風帆需不需要有距離感？距離越遠，因為你知道越接得到他很多的喜怒哀樂，你接觸到你就反而覺得他是一個正常人。 好好的討論。 好， 距離就產生這個威嚴。 沒錯，你覺得對了，我們就同你這個想知道。 好啦，我哋听埋呢个新闻，然后电话热线18723111 ，Facebook 广东广西之友，大家可能一齐嚟讨论风帆。 拜登对话之后下令击落，加拿大军方将会回收并且分析残骸。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就说，不明飞行物是原柱状，较一星期前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的中国气球细，但是外观相似，在四万尺高空飞行，对民用空中交通构成威胁，但是他拒绝猜测飞行物的来源。美国国防部话，北美防空司令部当地星期五晚在阿拉斯加上空发现那个飞行物，飞行物随后进入加拿大领空，美加战机一直监视，经协调之后，美军 F-22 战机使用响尾蛇导弹将不明飞行物击落。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能见度降到500米以下，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在启业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玛利诺修院学校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去映月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翻一段，龙尾就响果栏。渣打马拉松封路方面啦，响新界区而家去九龙方向嘅丁九桥、长青公路、长青隧道、青葵公路、南湾隧道同埋昂船洲大桥咧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同埋小巴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你嘅目的地。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紧要。 消防署亦都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没有穿校服的日子》，作曲黄明德、廖志华，作词林若玲，主唱达旺、黄明德。 任意无多，谁赔偿结果？ 爸爸好嘢 ，Little Boy， 作曲布之伦，作词刘卓辉，主唱布之伦。 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人感觉越野。 My first car， 作曲 Trick Keys， Kobe Cudi。作词 T-Rex， 主唱施康桥。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委会提到上年接获消费者投诉的数字都有几多是来自网购。消委会主席陈锦荣， 网购一来是与时并进，这个疫情亦是加快了网购发生。网购都是要看清楚网上相遇和有 references 最好。Okay.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夜难人静，老婆又瞓咗，就算我做咩坏事都冇人知啦。 喂，你喺度做乜嘢啊？ 老婆，你仲唔瞓嘅？ 哦，又喺度瞒住我，夜妈妈偷偷地录杯面呢，食一个啊，啲钠都已经超出世卫一日嘅标准啦。 哎呀，我知错啦，唔好嬲啦。 咁你记得星期一晚8点坐定定，同我一齐睇港台电视31，有可儿主持嘅《我要健康啲》，学下点食先健康啦。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好啦，我哋继续讲风帆。我咧就想讲讲呢个非常知名嘅历史人物武训啊。 嗯， 武从武大郎个武，训练个训。 嗯， 此人咧就系晚清嘅一个 武训传啊， 国民教育家。 嗯， 国民教育家。 嗯， 佢本身咧系一个乞衣。 嗯 啊，好怪嘅。佢後生嗰陣時打過兩日長工，即係做農民啦。啊，後尾佢就覺得仲係做乞衣好。啊，咁啊做咗一世乞衣，從呢個咸豐尾年，即係1859年，一直做到佢死1891年，做咗30多年乞衣。咁佢呢個乞衣咧與眾不同，佢乞食所得咧就儲埋，然後嚟買田買地。作為呢個 教育基金啊，咁啊乞食乞得几多啊？吓、啊，即系自己饱都难啦、啊。因为佢有个特色，即系佢为咗能够乞到钱咧，系不惜一切啊！即系如果文杰话你两位睇过《武训传》就知道啦。啊，山东话，带一下一个钱，踢咗两个钱，啊，即系啲人有啲系嗰啲即系。欺负弱小咁样嘅心态啦，打啲乞衣啦，你打我唔紧要啊，冇事，但系你要俾钱啊，一个钱又好，两个钱又好啊，甚至咧，你觉得我想即系扮小丑，学狗爬都得，俾钱，啊，甚至你嗌我剃头，即系剃咗一边头发，或者剪咗半只边，啊，都得，甚至叫冇份食狗屎，都得，俾钱。即係佢係不惜一切，即係自己毀滅佢嘅人格，點樣都好，最緊要黑到錢，最緊要能夠辦到呢個義學。咁、終於咧佢成功咗。喺黑咗十幾年之後咧，就開始可以買田買地。錢積咗3200貫，即係一個錢一個錢咁加埋，咁。如果按照法律咧，就1000嘅錢啊，一罐啦，一罐啊等於1-2銀啦。呢個就係法定嘅，但係其實唔係啊，會通脹啊等等。總之3200貫咧係一個相當大嘅數目啦，啊一般乞唔到嘅。但係因為佢真係為咗呢件事去投資教育，咁傳開去以後咧，有咗社會嘅影響就係風化啦。社會認可佢。啲官府認可佢，官府咧自愿會俾錢佢，到巡撫即係一省嘅省長咁高級嘅咧，佢會捐200-2銀俾佢，即係200-2銀當時咧，你可大可細啊。如果講可大咧，巡撫嘅薪水一年都冇200-2，啊當然貪污另外一件事啦，三年清知府100,000-8呢個雪花銀。另外一件事，但系巡抚不但系俾钱佢，而且系免佢嗰啲田嘅租，付，咁呢个好正啊！真系佢所得嘅全部都可以攞嚟办学，咁于是乎就第一间义学就办咗出嚟啦，就可以收50个学生。佢因为行乞嘅范围咧，从山东省去到河北省，去到河南省，去到江苏省，佢足迹所在咧，个风就有啦，风范嘅风就有啦，吓咁啲人咧就开始拜佢，有钱佬拜佢，官拜佢，个巡抚不但系俾钱免赋，而且上奏皇帝，皇帝都为之动容，吓一个咧俾个官衔佢。九品学政，九品是很低很低，最低是7品芝麻官，已经但是是官了已经。那就好办了，即是已经即是政府承认了，那他工作就而开展了。所以到他死的时候已经办第二间学校了。他是四围这样去访那些有学问的又有心的教育人士。當然又是舉人又是進士之類啦，去那裡叩頭作揖，即是請他們出來去做老師，在他的義學做老師。後來他有了身份，他是學政，甚至光緒皇帝上穿黃馬褂，這樣厲害了，即是穿了黃馬褂，你皇宮大臣他都可以跟你平輩論交的。這個武訓作為一個教育家，在清末甚至在民初得到社會上面嘅承認，好多教育家甚至你話齋蔡元培，都以佢為楷模。咁啲古仔就嚟啦，仲有下半段。大家都知道，1951年毛澤東欽點要批判《武訓傳》，要批判呢個電影。點解咧？佢話佢係地主啊，佢有咁幾千畝地，佢而且佢辦學教嘅都係。孔老二嗰一套，呢啲系地主阶级嘅嘢，所以要批判。 哇，咁啊凄凉啦！佢死咗好耐啦，1891年死啦，毛泽东未出世啊。但系文化革命嗰阵时，啲红卫兵去将佢个坟平咗，个碑揼咗，铲出嚟，啲骸骨游街示众，批判，跟住咧烧，烧完咧焚尸扬灰。咁啊，古仔好在咧，就仲兜得翻啊！開放改革以後咧，大家仲係覺得呢個人係好人啊！佢係你話佢封建又好，地主又好，點都好啦，即係佢係一生為咗教育獻出一切。即係後尾佢有錢有面以後，啲人話：喂，你都要娶翻個老婆啊！傳仔傳孫啦，唔得，佢呢世就係做乞衣，就係教育。所以你睇下咩武状元苏乞儿嗰啲里面系有啲系取咗佢嗰啲历史上面真系奉旨做乞儿呢样嘢噶啊！咁呢个人咧喺1986年系国务院文教办平反啊，重新将佢树威立传。如果而家去山東佢家鄉嗰度，仲可以睇到個像喺度。 我去過嘅，去過嘅， 係嘛？ 我去到2013年去，咁佢度嗰度咧就係冇墳墓嚇，好靚嘅去到。冇墳嗰個府就重建成為省嘅文物單位嘅嚇，當年嚇。咁啊，將頭先啊馬老師呢件事咧係寫落嚟嘅，寫落嚟嘅，包括係文革期間寫落嚟嘅，咁啊包括係中間個經歷都寫落嚟嘅。所以就你帶出個問題其實好深刻，就係即係嗰個時代性嘅問題，就係、是、某個時代咧就可能即係甲之砒霜就越知咩啦，即係有時即係冇分一個好極端例子嚟嘅，即係好極端例子。咁但係所以我就經常會諗一個問題、就是，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到風範咧，好多時就可能牽涉即係、就是、我之前講嘅一樣嘢，就係距離嘅問題，距離感嘅問題，就係、是。我同你距離好遠、我覺得係即係頭先我 喺冇錯 喺咪後咧，我同阿文傑華傾過咧，就是、我第一次去聽阿茂中山， 茂中山 九十年代初期喺即係喺馬頭圍嗰邊新亞，咁我完全聽唔明嘅。完全聽明，而且個氣氛係好靜嘅，有啲真人啊聽明。茂先生就咳嗽啦、飲茶啦，跟住寫，咁就唔高啊嘛，係咪？咁你唔會覺得佢有好大嘅力量，但你睇周圍嘅氣氛嗰種力量望落去嘅時候咧， 係 另一種力量嘅， 係好犀利。 咁啊，所以呢個就係會明，我喺度諗一個問題啦。啊，如果佢平時日常生活係點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個距離感越近嘅時候？即係我哋話，即係喺讀人眼中係無英雄噶嘛，係咪？ 絕對有啦！嗱，我咧就喺哲學系度成長啦、我啲哲學老師嗰啲太太師母咧、個個都好猛震嘅，因為覺得咧自己嘅丈夫，即係我可以即係諗到起碼五六個，即係我哋拜年啊，或者去屋企啊坐咧。咁就會聽到師母喺度鬧噶啦， 拜年喎， 係啊，即係佢真係忍唔住，即係譬如話叫你唔好嗰條毛巾擺喺門口會跌線噶嘛，你又唔聽嘅，咁跟住會轉個身同我哋講，唉、哎，佢係乜都唔識噶，即係食飯又要去即係又跌曬啲嘢，又依樣嗰樣，咁我哋有啲尷尬，因為我哋心目中咧，老師就係一個有風範嘅人物啊嘛， 冇錯， 咁但係你拉到日常。生活過都冇風範嘅啦， 冇錯。 風範咧，你頭先優日話要有個距離到睇咧，係要嘅。但我覺得嗰個距離係心距嘅，即係話你唔一定要同佢一齊生活，你就覺得佢冇風範，因為我哋日常生活就係大家都係咁噶啦，即係飲食啊、習慣啊、睡眠啊等等。但係佢如果佢係一個有點講咧，有骨氣啊，即係你可以話，或者佢有睇法同埋佢有原則。佢堅持擇善固執咧，其實佢一有呢個態度咧，你個心就會有個，你個心佢即刻嚟嘅，就會拉翻好個距離咧，又睇翻佢，好似一個模糊，即係成為一個焦點，好清晰，就係、是、你好都係會好敬佩佢。 你講距離咧，我覺得距離有兩種嘅內涵， 係 一種就係、是、嗱，而家文傑話我離你大概係四尺到，呢、這個係距離，但係另外一個內涵咧。就是你的道德文章和我的距離、 我或者覺得高山仰止。 嗯 這個呢我舉一個例子，有位這個大陸的學者，近代史的，叫茅海健。茅海健他即是講這個同治年間的這個歷史，講戊戌變法的歷史，咁啊卓然大家啦，已經係著作等身啦。咁即係喺學問上邊，同我個距離係相當明顯嘅。 嗯， 即係佢嗰啲嘢，我睇有啲係勉強睇得明。 嗯， 啊，有啲咧就只能夠係模模糊糊咁感覺到佢呢本著作或者呢個立論嘅高嘅地方，即係高人一等嘅，甚至咧佢係站喺巨人肩上，佢比巨人仲要高，呢個係一定噶啦，啊！咁但係不幸咧，我哋係同學，即係同佢熟到咧，即係 明白 啊， 即係冇乜距離噶啦， 冇錯。 但係 知根知底， 即係如果一傾起學問。那個距離馬上出嚟了， 係啊！ 咁我哋咧，即係叫做勉強有幸可以達到請教級啊！你能夠提出問題，咁已經覺得係 好叻噶啦， 唔係值得一談啦啊！即係唔係不屑一顧嗰個啫，所以個距離咧係分兩種嘅，即係所以講到底，做一個教師又好，做一個大宗師又好，你。個性格係親民嘅又好，或者你嘅性格咧係比較冷嘅又好，都唔緊要。即係呢個距離咧，唔會妨礙你傳道授業。但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啲距離，頭先兩位所講到，即係學生同師母之與大師嘅感覺不同，呢個係一定噶啦。因為喺學生嚟講，佢係我嘅。即是尊师，啊，即是我对他崇拜到不得了，是想学他万分之一，啊，而他老婆呢就是一个老弱病残，好麻烦，啊，又好难转弯，又跟他讲不通，咁其实个老教授是觉得我跟你怎么讲呢，啊，讲学问你又不识，讲这个家务我又不识，即係人老咗都會有呢個階段。 係啊，所以咧，我哋喺呢個尷尬嘅場面就係、是、佢一開口講學問，或者佢對政治嘅睇法咁啦，即刻嗰個距離就出現啦。我哋就好敬仰佢，好有學問，好有見解。然之後咧，側邊就聽到佢阿師母喺度鬧緊佢啦，話佢點論盡啊？ 立體一個立體嘅人。 咁我哋又唔知點樣嗰啲距離走來走去，所以我覺得優日頭先你提呢樣嘢係好有。好有意思，但系我想讲香港有个人物咧，我真系觉得咧，佢喺呢个距离上边游走，仍然不失我哋对佢嘅风范嘅爱慕。 嗯，边位啊？ 就系、是、周润发，因为头先啱啱我哋嘅新闻报告嘅时候见到咧呢个马拉松 啦， 佢就好亲民。咁咧，我亦都旧年咧就有机会非常短距离嘅接触，就系、是、我哋安排呢个荣誉博士颁俾佢。佢、一到场嘅时候，本来我哋都觉得好远距离嘅。佢、一到场落车，去到我哋校园，佢即刻鞠三个躬、啊，辛苦大家啊，要你哋等，要点点点。哇！然之后咧，同佢换袍嗰个同事咧。佢係拖住佢隻手， 但 係覺得佢照顧得佢好好，整得佢好靚，拖住佢入場。哇！那個同事簡直嗰晚我諗都瞓唔著， 手都唔使 啦。係啊，同埋佢一開始講嘢，佢唔使稿嘅。佢講嗰幾分鐘，由佢對香港嗰個歸屬感，佢幾時嚟香港，喺香港長大。佢父母喺邊度？佢點樣喺香港得到佢所好多嘅機會？即係娓娓道來。真係佢唔一定要讀好多書，用嘅用詞要好恰當。 真誠。 但係佢真係直情係流出嚟嘅。所以我真係會睇到咧，佢所建立嘅風範咧，嗰啲條件唔係我哋一般嘅。即係唔係話你一定要好有實力、物質等等。佢建立咗個知名度，但係佢好好咁樣喺呢個知名度上邊。亦都係佢好多深入民間嘅角色啊，即係佢電視嘅角色、電影嘅角色之上，然之後流露到佢自己真實自己，特別當佢年紀成熟啲。哇！呢、這個我真係好少見。 發仔就係兩方面，一方面咧佢係一個名演員，呢啲唔使講啦，攞獎無數啦嚇。第二咧就係、是、文耀華所講嘅。 佢一個做人嘅方面，做人嘅態度。發仔咧做戲咧，有佢即係好獨特嘅一個表演方式。啊，亦都有票房毒藥嘅時間， 曾經， 係嘛？但係即係作為佢呢個人，佢俾人哋最大嘅有飯，即係而家好多文人寫書都話呢個人有民國飯，有民國的范儿。呢个就风范啦，即系有任徐嘅行出嚟，你觉得咦有料到啊？呢、這个即系发仔咧，佢做人喺呢方面咧有所为，有所不为。喺呢方面咧，俾人哋有一种景仰嘅感觉。唔单止系佢事业上嘅成功，而系佢做人。佢去到中央电视台，同嗰啲咁有政治身份嘅人，佢都可以同佢平起平坐， 不亢不卑。 佢唔會覺得即係受寵若驚，或者啲人上咗春晚不得了。佢唔係啊，佢可以攞出佢藝術家咁樣嘅身份，或者係一個普通香港人嘅身份。佢呢樣嘢咧，表現出佢好獨特嘅風範，即係發仔呢一樣嘢咧，係使人哋覺得喺電影之外啊。佢仲即係可襟玩味嘅一個人物， 呢呢度涉及一個問題，或者我成日諗嘅咧，就係呢種叫道德內化啊嘛。我諗就係喺中國人入邊嘅風範咧，就唔單止你做呢一行做得好出色，你逐漸變成你整個人生入邊咧，好似好多嘅舉手投足。 我插你一句，道德就係一個做事同做人嘅 冇錯。 即係做事咧，好多人都好有成就， 我哋唔追求 未必 冇錯。我哋就係即係喺傳統儒家又好咩咯？我哋唔單止係追求做事，我哋最後追求做人。所以反個角度調翻轉另一個角度，你發現咧喺任何文章講到一啲譬如有風範人咧，一定同啲生活嘅小節講起。 係， 但係就牽涉一個非常之大嘅爭論點啦，就係頭先文傑話嗰個，就係、是、當屋企人嘅時候，其實係另一個嚟。所以我哋就會喺寫文章嘅時候，可能避開咗面，譬如去講第二面啦，我集中咗嘅面啦。 好啦，聽聽新聞先，翻嚟講最後一節風範。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朝早举行，本港女跑手黄卓宁以2:50.02成为全马本地女子第一名。她话好开心，虽然天气比较湿，但是有风，感觉清凉，并非预期中咁热。今年赛事围观人数比上一届多，气氛好好，沿途有好多人打气，感到兴奋。最难的一段赛道是昂船洲大桥上斜路。黄卓宁又说，今届赛事延期举行，加上将会参加南韩首尔马拉松，今日没有出全力，希望首尔马拉松能够打破个人最佳纪录。拳击运动员曹星如参加半马赛事，他说平时有练习跑步，短跑可以锻炼爆发力，长跑有助回气。今次成绩比2005年快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又说自己仍然以拳击比赛为主，在五六月有比赛，之后将会出战亚运。 香港马拉松今朝举行，有参加十公里赛事的跑手着上动漫人偶装，他说全程流了很多汗，感到辛苦，但是认为能够增加挑战性。有首次参加全马的跑手说，可以在三个钟头内完成赛事，感到非常开心，又说天气潮湿，在经过西隧的时候几乎抽筋，途人的打气声令他能够坚持完成赛事。有半马跑手说，去年十二月曾经确诊，其后一个月练习是有明显的影响。有跑手不满寄存行李的安排，认为不能够好像以前一样在起跑前寄存行李，很不方便，要家人到终点维园为他带备更换衣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负责为香港马拉松颁奖，他在社交网站说，体育盛事可以发放正能量和凝聚力，亦都可以巩固香港作为大型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地位。政府未来会支持多项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香港举行，包括三月份的香港国际榄球七人赛。杨润雄又说，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宽，同埋香港同内地全面通关，香港嘅复常之路会行得更深更远，社会越团结，复常嘅速度就会越理想。伊朗数以万计民众在首都德克兰和其他主要城市集会，庆祝伊斯兰革命四十四周年。德克兰的民众挥舞国旗，游行到著名地标之一的自由广场，沿途高叫打倒美国、英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口号，并且举起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已故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的相，广场亦都展示伊朗制的导弹和无人机。今次是伊朗22岁女子阿米尼去年9月涉嫌违反戴头巾规定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触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之后首次举行庆祝伊斯兰革命的活动。总统莱希发表演说的时候再次指责抗议活动由西方国家挑起和助长，呼吁受骗的年轻人悔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偏东风，渐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有关马拉松的封路措施啦。喺港岛中环码头、湾仔北、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的道路啦，连接东区走廊的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隧道来回方向，介乎维园道同埋筲箕湾之间的东区走廊来回方向都系有封路措施。咁喺度咧都呼吁大家继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封路期间总共是有230条巴士路线和大约有40条的专线小巴需要是实施改道或者是缩短服务的措施的。乘搭公共的朋友都记得要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长啲入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咁而家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到去旺角方向启业村一段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清人眼里出世诗。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你是我的每一种东西。 You're my everything.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国剧八三零， 心居。 宣传海报上面其实已经按暖色同冷色将四个主角分为两种人，冯晓琴同展翔是属于暖色，他们都是新上海人，内心中带着蓬勃的朝气发光发热。顾青瑜同思源是冷色调，反映两个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冰冷。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法律是咁的， 香港律师会前会长洪运信律师， 所有刑事案唔理几严重嘅刑事案都好啦，全部嘅第一站咧都要喺裁判法院嘅。喺裁判法院咧，香港咧系有当值律师服务嘅。第一堂咧，唔理嗰个人是边位或者个身家有几多都好啦，佢嘅第一堂咧都有免费律师代表噶。 逢星期日下昼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律是咁地。 最后半个钟我哋讲埋呢个风范，有位吴生同我哋一齐分享。吴生， 系你，大家好，大家好。系咁，你就其实你哋都讲嘅喎，我谂开一样嘢咧，风范或者德范、典范咧，喺啲玩乱咧，就成日都有用。其实根本会唔会系一啲咧，即系可能系过世咗嘅人，即系一个形象咧已经系冻结咗，比较容易咧系剪裁咗嚟咧，更加容易树立呢个风范。不过你哋讲到呢、這个。譬如國情之文面說啦，咁啊，其實啲總統咧成日都會提到啲過去嘅人，咁咧亦都有講到依現在嘅人。嗰啲個今次咧拜登個國情之文面說咧，有句話真係幾好，佢就話咧，我哋美國咧唔係淨係靠呢、這個咧，example of power， 係都靠咧呢個 power of example， 即係唔係淨係靠呢個力量嘅例子，亦都靠咧呢個例子嘅力量。咁啊，當然咧就講好多即係職場有好多嘅佢美國嘅人嘅各種。情景之下嘅英雄出嚟啦，即係企出嚟啦，人民英雄。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呢啲咁嘅就唔係淨係校長啊，或者政治領袖自己設立嘅風範。其實風範呢樣嘢咧，正如你所講咧，譬如啲演員，八十年代點解我哋社會其實當時咧殖民地官員咧唔係咁多出嚟講嘢？個風範咧當時咧係靠咧戲劇，大家睇下當時嘅劇照咧係比而家好多嘅，即係比而家精雕細琢好多。係當時咧靠啲電視劇。靠呢、這個歌曲，即係粵語歌曲，嚟塑造咗人民嘅精神嘅。咁咧，我覺得咧，其實即係我哋咧，譬如你哋節目主持人，或者甚至打嚟聽眾，其實都可以係一個設立一個風範嘅一個方法。不過，關鍵睇咧，當時我哋七八年前來，我哋有陸叔，有個余經衛，有個次管，即係有咗呢啲人咧，呢、這個 acting 咧，風範呢個本身係一個 acting，就可以容易咁樣咧，去俾公眾咧，俾社會咧認識到，更加傳播得係有效率。 嗯嗯，多谢吴 生，讲得好好。 你呢个讲法咧，深感认同。一开始我哋已经讲咗啦，小人物都可以风范。而呢个真正嘅风范咧，系好似孔子咁样，佢用佢嘅教育嘅一生嚟到体现出嚟嘅，而唔系政府系靠官大或者抌钱多去制造一个偶像。这个完全系两回事嚟嘅。所以咧，头先呢位吴生讲得啱啦。香港 有自己的風範， 嗯 啊，即係佢嘅風範咧係由民間嘅嘢講出嚟嘅， 嗯嗯 啊，甚至係七八十年代啊一啲演員啊或者一個電視劇啊，甚至一個節目啊， 嗯、 啊《歡樂今宵》諸如此類啦， 嗯、 即係嗰啲深入民心啦， 嗯、 即係啲風範自然就出嚟㗎啦， 而 唔係你去打造嘅。咁即係對比今天咧。喐啲一開電視就有啲官喺度講話，甚至一啲領袖喺度講話，壓住曬啲新聞嗰啲播報。但係呢樣嘢咧就犯咗中國傳統智慧上面嘅一句説話，叫咩咧？為政不在多言。 嗯 嗯。 嗱，你講嘅説話我哋要聽，因為你係最高指示。問題你咧，星期一個最高指示，星期三又一個最高指示，星期四。迫不及待又一個重要講話，我哋學都學唔切、 嗯。 我到底係即係後來居上咧，還是係新鬼大過老鬼咧、 嗯？ 還是怎麼樣咧、 嗯？ 無所適從，即係我唔係唔想接受你嗰啲風範，但係我都即係來不及去消化你啲風範。 係 所以呢個問題就好重要啦、嗯。即係個社會嘅呢、這個模範啊！即係大家要學習去追隨嘅，唔係行政能夠決定嘅、 嗯， 而係呢個社會本身，佢中意呢樣嘢，佢、 嗯、 就流行噶啦、 啊， 就風行一時噶啦。 係、嗯、啊，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多神話嘅地方嚟嘅、 嗯。 即係頭先一路聽個聽眾講嘅時候咧，我就會諗起咧，呢、這個唔係就係你嘅經濟實力咧，俾到你呢個風範。啊，我係住喺西貢啦，西貢區咧就有一間面檔。嗰、那個面檔嘅老闆娘咧，即係啲人寫佢咧，都寫得好神奇，唔係淨係佢包嘅雲吞好食啊，即係佢事實上嗰間面係用手打嘅，好好、 嗯嗯、有故事。 但係因為佢喺內地落嚟，丈夫好快就過咗身，佢哋做開面檔，佢一個一力承擔養自己嘅細路，但係佢個水準仍然維持得非常之好。咁就講佢嗰個堅毅嘅。 嗯。 咁嗱，我哋有呢啲咁嘅平民百姓嘅故事，當然我哋亦都喺我哋嘅國家裏面睇到好多所謂風範嘅校長。我哋頭先講， 嗯嗯， 仲有一個人物就係李叔同啦嚇，即係佢真係好奇異。 弘一法師， 即係佢弘一法師，即係經歷過道路咧，去接觸過現代化， 嗯嗯嗯、 但係後來咧佢入翻佛門咁樣樣，然後圓寂咁樣。咁依個真係好曲折，但係佢又保存到自己。有個睿智去想做啲乜嘢，但我而家想剩翻十分鐘，我想轉換呢個話題。頭先阿馬老師講到話一個城市嘅風範，其實大國嘅風範又點理解嘅咧？ 大國風範咧就應該引用呢個《論語》裏邊子曰：啊，貧而樂，富而好禮。即係呢樣嘢咧，就係佢回答子貢嘅風範。 嗯， 啊，子貢本來話。啊，貧而無謙，富而無驕，係咪幾好呢？咁已經係好風範啦、啊。但係孔子話幾好，但係都未到最好。啊，最好咧，即係貧而樂。 嗯， 你雖然個社會地位好低，經濟好差，可能衣食都無計。 嗯， 但係你享受你嘅人生。 嗯嗯。 啊，你當然係喺度改變啦，但係喺改變嘅過程當中，未改變到有錢有面之前咧、你都安貧樂道呢樣嘢就係好嘅一面，仲有另外一面咧，就係你有咗錢啦，富而好禮， 嚇、 你發財立品，咁呢啲好嘢，咁所以呢啲風範咧係中華民族傳統嘅東西，你點打到孔家店，點批林批孔都批唔到嘅，因為中國人就buy呢樣嘢，所以我哋會跟住咧。就唔係話你政府一日三變，今日咧又捧武訓，聽日又鬧武訓，即係呢啲人物咧，應該講仲有一位嘢咧，一位仁兄咧，佢亦都應該覺得應該講一講咧，就係嗰個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佢一生幾廿年都係從事於國民教育，甚至係貧民教育。你睇佢成立嗰啲報童工學團，即係上海最興噶啦，賣報紙周街派嗰啲好淒涼嘅其實，即係佢就你哋派報紙揾錢都要讀書，都要學習，就幫佢辦嗰啲 勤工俭学嗰啲， 嗯， 啊，仲有咧就系流浪儿童工学团，啊，大家都知道华东两个仔、三个仔都试过流浪啦，做流浪儿童啦、街童啦，吓，啊，咁即系陶行知佢喺过身嗰阵时咧，个社会上面对佢嗰个定位啊，相当高嘅， 嗯， 当时呢个中共。佢點樣挽聯呢？就話佢係中國人民教育嘅旗手， 嗯 啊 嗯嗯， 毛澤東對佢嘅評價呢，啊，係偉大嘅人民教育家， 嗯， 但問題呢個偉大嘅人民教育家呢有拜武訓㗎喎，佢寫咗呢個武訓頌，將呢個武訓抬到好高好高， 嗯， 所以呢喺建国以后曾经批武训嗰阵时候就连呢个陶行知一齐批， 嗯， 但系你点批都唔紧要，呢，這个风范咧在民心， 冇错， 即系大家冇理由唔觉得佢哋呢两位系人民嘅教育家嚟。 嗯，头先文杰话咧提过大国风范咧，我觉得呢个其实系一个叫悖论， 嗯， 或者叫逻辑上有到系唔合理嘅。 嗯， 在中国传统咧，大国的风范就是行人政、行人道， 嗯， 就唔行霸道。 嗯， 但系唔行霸道就怎做大国呢？同埋呢个逻辑系做唔到，嗯，因为好简单啫。譬如话我哋成日强调就系国同国之间，即系睦邻友好啊，支持小国啊，唔好做霸道嘅事啊， 嗯， 要做一个维持秩序啊。 嗯， 但系问题就系你点样打出嚟嘅？吓，即系譬如你睇近代近一百年，甚至近几百年。由荷蘭到英國，由英國到歐洲嘅國家，到美國， 嗯嗯嗯， 每一個國家都係經歷過戰爭打出嚟嘅，當中有好複雜嘅佢能夠走出嚟嘅原因， 係咪帝國主義啊、殖民主義 好， 啊， 多 唔 係因為風範，亦都唔係因為道德性嘅問題，甚至係做咗即係草菅人命嘅事。 嗯， 所以呢個就牽涉一個問題，就係，是，一個國家嘅主張同埋現實嘅分野。係， 係嘅。即係但係咧，我唔知佢有冇時序嘅問題啦，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悖論咧， 嗯， 就係話佢大國嘅形成咧，可能同佢，如果我哋覺得個道德或者譬如我哋覺得大國嘅風范包括啲咩嘢咧？譬如國同國之間嘅事務，你點樣處理啦， 嗯嗯？ 你係咪一個負責任嘅態度啦， 嗯嗯？ 你有冇全面兼顧嘅咁多方面嘅利益啦，等等啦？咁， 嗯嗯， 甚至包括而家嘅種外交發言人嘅講嘢，有時都會拉低你嘅大國風范嘅。 冇錯，你要知道大國咧，佢唔係一出世就是大國 嘅，嗯，打出嚟噶嘛。 即係最明顯就是美國， 嗯， 美國獨立以前咧，佢根本唔係一個國， 嗯， 啊，後尾佢唔制啦，佢造反， 嗯， 啊，咁啊變成一個獨立嘅國家， 嗯， 然後經過幾十年、一百年嘅積累， 嗯， 先至由經濟到政治到軍事成為一個超級大國。 嗯， 佢呢個過程當中咧，有一點好過癮嘅。就係，是，過猶不及， 嗯， 即係每一個國家崛起嗰陣時咧，開始佢係反抗暴政，佢， 嗯， 係要求獨立，佢， 嗯， 係要求呢，這個民間嘅呢個疾苦得到呢個改變。但係當佢成功咗革命以後，佢再繼續擴張，嗰啲。你話嗰個大國，佢已經做咗大國啦，佢發咗財咧，佢就唔立品啦。佢就要做佢以前反對嘅君主嗰件事啦。 明 白。即係呢個尺度咧，我哋作為中國人，作為中華民族，講歷史，好難把握呢一點嘅。 有句 你俾我漢朝，開始俾人哋白馬之圍，開始啊俾人哋侮辱到個匈奴嘅王話我要娶你做老婆咁上下，即係都要屈辱，都要俾錢，都要和親。咁後尾咧，到漢武帝開始反擊啦，打幾十年仗，終於即係泱泱大國啦。匈奴反而成為弱啦。但係呢個戰爭，正義同唔正義，啲人話春秋無義戰，就係講呢一點啦。嗰，那個關節點喺邊度咧？即係你防守反擊。幾時開始係防衛過當咧？幾時開始你打到西域人，你大陸知嗰啲本來唔關你事嘅，你話滅咗人36個，滅咗人36個啦。咁，站在佢哋嘅立場上，又情何以堪咧？個問題即係歷史複雜同埋歷史過癮，就喺呢度。 其實去翻最早文傑話講一樣嘢，就係風範又好，大國風範好咧，都係時間性嘅。 你如果是锁定在可能二战的某个阶段的前后结束呢，美国是有风范的。是吧，作为一个大国是有风范的。他起码是终结了呢，就是法西斯和纳粹。咁但係當然，如果佢立國嘅，可能對印第安人嚟講，佢係冇風范嘅，直情係一個魔鬼嚟嘅嘛。所以已經牽涉到一個問題，就係第一觀點角度，第二就係個時間性嘅問題。我始終係強調呢樣嘢。 係，同埋仲有利益啦，當時利益嘅考量啦，係咪？譬如咧，亦都成日講咧，歌頌春秋戰國時代啦，中國就係嗰陣時真係好識打仗喎，大家打到七彩都好啦，佢會知道去到乜嘢程度，譬如話對方嘅。即係個王誒國王咧，叫做佢嚟到佢嗰陣時，咪叫國王嘅。佢嚟到去揾佢自己嘅大，即係知道佢大將俾人捉咗咧，佢親自去到對方嗰度，想救翻佢出嚟。人哋會即係對方又會俾佢咁做，即係大家好知道啊！即係去到某個位，我送傷，我讓你。即係好多我哋今日不能理解嘅事，喺春秋戰國時代有好多記載嘅。咁咧嗰陣時唔係大國啦，即係你可以話係即係眾諸侯咁樣啦。但係佢哋又好知道分寸嘅。但係而家反而我哋睇到咧，即係越大嘅國家有時真係。讲乜都得噶，即系未有证据就即系会出张啦，而且唔系好正视对方嘅实况啊，即系个唔系咁理性务实啊，有时就系靠一个声张。 国家嘅事梗系唔务实噶啦，即系林彪有一句名言吓，即系唔讲大话咧就做唔成大事。政治是这样的，不是大家为什么说政治就好像厨房真的热辣辣的，是很难受的。你如果提高到政治那个标准，它跟道德标准一定不一致的。你如果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人，你叫他做政治家呢就实不得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例子，就是造反那时候，革命那时候，以人民的名义做一些事的事情呢，嗰陣時可能即係心口如一，但係到你做咗高位，真係執咗正義後咧，你先知道，咦，當家人唔係咁容易嘅喎，柴米油鹽，即係方方面面，冇可能大家都開心嘅喎，即係有五成半人開心，我已經攞到選票啦，係咪先？所以佢一定係要對某一部分人係唔公道嘅，冇辦法。 不過頭先伍生咧個電話咧，令我諗起另一樣嘢。我成日谂咧，就系、是、由头先开始都系，就系、是、呢个年代越嚟越少风范呢样嘢。伍生头先提醒我一样嘢咧，就系咩咧？八十年代我睇报纸嘅时候咧，好难好难知道明星啦、政治人物啦、重要人物嘅秘闻同丑闻嘅，好难嘅。即系当时明星咧，基本上你喺娱乐圈即系落板望到佢咧，都系好嘢嚟嘅。而家呢个年代咧，个资讯爆炸嘅，全天候嘅，全天候嘅。即係嗰個人架車泊衰啲，或者停車停喺雙黃線，你都隨時俾人認到嘅。 係 呢樣嘢就令到所有你能夠建立嘅一種咧係 model 咧係碎裂嘅，我覺得 是就係因為唔相信啊，因為你舉呢樣嘢真係好好，即係我都係經歷過有一段時間咧，唔係就係狗仔隊嘅問題。就譬如話有個明星唔好講邊個啦，我記得王菲係試過，就我真係要講，咁呢啲娛劇嗰啲狗仔隊咧係走入去住 check out 咗嗰個酒店房，睇下佢個垃圾桶，佢食過啲乜嘢，佢可能有冇沖廁所或者諸如此類，就報道嗰啲事，而大家好似咧好唔想接受神話， 冇錯， 就想將嗰、那個將人喺個神壇度拉翻落嚟，我同你平等。好似覺得心舒服啲，即係所以咧，風範呢樣嘢就唔係喺佢哋考慮之列。 冇錯，冇錯，即係話以前嗰種，即係我哋對佢嘅消息無知，其實某種距離感嚟嘅。 係。 而家咧，你譬如即係而家好多人係中意將佢嘅信息放到上網站裏邊去展示嘅。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你好難，即係好難咧，係有種所謂嘅，即係你對呢個人，當一個人當全面了解嘅時候咧，人係複雜噶嘛，人係多面噶嘛。啊，正如你嘅老師係咪好有威望嘅？但係原來喺佢媽媽或者喺佢個妻子眼中咧，佢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呢個信息就會令到中和咗我哋對空泛嘅諗法。其實， 但係我哋就中意嗰種中和。嗱，如果係咁咧，出現咩社會問題啦？即係以前我哋一講就講到一啲例子好鮮明，其實佢哋都係一種資料同埋工具同埋參考。但係而家我哋冇咗呢啲參考，因為我哋唔想有呢啲參考，或者甚至我哋唔信任呢啲參考。 咁我哋真係貧乏咗。 嗯嗯，呢公受眾啊，佢想知道乜嘢，嗰、那個係佢嘅知情權。但係有啲人咧就中意即係好似車家之癖咁樣，咁啊冇辦法。而且呢啲嘢咧，特別容易引起 興趣。 是啦，即係呢種冇辦法啦，人係有呢種劣性嘅。咁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星期一聽日咧會講電影啊，《流浪地球二》啊，呢、這個賀歲片，咁、影響非常之大。有呢個馬恩慈、陳澤銘同小弟馬鈴成講，最後聽支歌《人與人之間》，許志安嘅。 好，拜拜，拜 拜，再見。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宁静肚内，沉睡胚胎，还未长出纯白的脑袋，待双眼擘开，将继承父母时间海寻觅爱，活多了半载，手脚灵活了如怪胎，爬行在预设了未来，同志里飞奔，懂得开玩笑，懂得感动了，懂得虚伪了，懂得比较人，懂得竞争，当比赛不公允，初次很激愤，以后不信任，邂逅几个人，在你婚姻回味初吻，容貌长出皱纹，沉默思考永恒，含泪送别理智的至亲，在活宝贝诞生，放眼成父母矛盾间，迷途在梦里靠近神，临别看今生，想起几部戏，想起几阵痛，想起几段爱，想起几个人，转不了身，起点远终点近，一辈子苦恨，每段小确幸，最后一个人，平静出生，平静出殡。